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而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上个星期我们介绍了一本小说，就是关于青春期的躁动啊、反叛啊的一部作品。今个星期我们会讲的这部作品都是以成长为主题的作品。 是啦，这本就细过一点点，可以叫少年期啦。讲的就是这个女主人公，她叫做林英子，就是她大概六七岁到小学毕业的这一段阶段，佢喺北京城嘅成长嘅童年嘅回忆同埋往事噶。 如果听到呢一度咧，听众会唔会估到究竟系边一本书咧？ 系啦，就系林海音，台湾作家吓，1960年出版嘅呢一本《城南旧事》啦。 嗯，多谢听众翁佩斯为我哋揀嚟呢本《城南旧事》啊。咁佢咧就话咧，细个嘅时候睇咧就唔系好明白当中嘅道理，但系大过之后再睇咧，细细品味咧，更加喜欢里边带出嘅道理。 是啊，其实这些道理呢，我觉得都无分细个定大个。有时生命里面越是你觉得珍惜的经验啊，或者是越是重要的道理呢，永远都是不明的。即是譬如说我们看《城南旧事》，它分了五个章节啦。里面包括是小姑娘英子细细个的时候在胡同里面有一个疯女人的故事。那么这节就是慰安馆传奇啦。另外第二节咧就系叫做我们看海去，咁就系关于草丛里边有一个陌生男子同佢成为好朋友嘅故事。第三节就有兰姨娘啦，咁就系屋企里边多咗一个叫做兰姨娘嘅人吓，咁咧就喺爸爸妈妈嘅感情之间咧产生咗一啲误会啊，或者系有一啲嘅妒忌嘅问题。咁然后第四咧叫做炉打滚儿吓，炉打滚儿其实本来是一种食物嚟嘅，咁但系咧同佢屋企嘅工人宋妈是有关系的，因为宋妈呢好想找回自己失散了的一个女的时候呢，就是买给英子的食物。然后最后第五章呢，不经不觉英子呢就已经是小学毕业了。她就在她小学毕业礼的那日呢，她发现爸爸亲手种的在花园里面的夹竹桃呢就开始垂落了。她自己呢亦都不再是一个小孩子，要面对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同埋好多好重要要嘅转折啦。咁呢啲嘅问题咧，其实都牵涉到由最简单嘅你嘅邻居、你嘅好朋友，佢哋遇到嘅喜怒哀乐、日常生活嘅事啦，又或者系屋企里边嘅父母感情、家庭嘅少少嘅纠纷啦，到佢嘅屋企嘅工人，本来好似只系屋企一个帮佣咁样，咁但系咧，原来佢都有佢哋嘅烦恼啦。佢哋作为一个女性喺社会里边嘅边缘嘅位置嘅痛苦啦，咁到最后就当然啦，就系爸爸的花儿落了嘅呢一章，佢爸爸患病，如果真系要离开佢嘅时候咧，其实父母亲嘅健康啊或者生命咧，都唔系我哋想挽留就会留得住，正如自己嘅成长一样咧，都唔系你想永远细个吓，好似我哋上个礼拜讲嘅何顿吓麦田捕手咁样吓，想留住呢一个永远真纯嘅童年就留住得到嘅吓，时间咧系唔等人，英子咧亦都要成长，咁所以呢啲嘅问题咧，你可以话系要理解咧，我哋都会讲得到出嚟噶。咁但系你要真正地去参透同埋去面对咧，就无论系细个或者系大个咧，都唔系咁容易一下之间咧就话可以完全去领会噶。咁所以《城南旧事》呢本书咧，虽然我哋有唔同嘅原因去睇佢啦吓，譬如话我记得我以前细个读书嘅时候咧，佢好似咧系一啲中学嘅课文范文啊，咁佢里边截取嘅咧就系爸爸 娃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的这一章，我们读的时候就会当它一个文笔很好的充满着童年回忆的一篇散文去读。但是其实成南旧事我们也都可以当它是一个二十世纪初即是二十年代的一个北京生活风俗的侧写。另外呢就是比较特别的林海音的经历，他就是在日本出生的，然后他父母就是祖籍台湾，回过去北京住一段时间，然后又再回台湾。这些漂泊的中国人的经历，他去到台湾之后再回忆回这一系列的城南旧事，其实都是他们这个年代的这个世代的中国人成日好像魂牵梦萦这样，以往的那个北京的中国，那个永远的中国的故事。所以即使我们身处香港或者香港出生的人，我们完全对于那些骆驼商队啊完全没有概念的，即是不会有 卢打滚儿都想象不到是什么来的。 我大概我觉得是好像那些雷沙汤圆那类的食物啦，但是只可以靠想象，而且可能跟我们有不同的区隔啦。但是讲到底呢，他为什么都可以打动那么不同年代的人，甚至乎我自己试过最近将其中一些故事片段复述返俾我个仔听。咁佢 喺度喊吓嘛。 我就唔好意思讲佢嘅反应啦，总之就唔係喊嘢吓。咁但係佢都可以理解一个完全唔係佢嘅时空嘅世界嘅故事。咁当然我哋而家已经唔会再有人即係、就是、好似慰安馆里面咁坎坷嘅女性嘅经验啊，或者係呢啲被卖咗去嘅細路仔要去卖唱啊，呢个年代似乎已经冇㗎啦。但係呢个细细个嘅心地好又聪明人又厚道嘅英子，他那个很可爱的形象，同埋见到世界上有不幸的事想抱打不平想改变他的那种正义感，我想是一代又一代这样，即是无分时空这样是打动不同的读者的。 其实呢我看这本城南旧事的时候呢，我是相当相当感动的，其实有不少的篇章都令到我默默地在那里垂泪了。其实我觉得呢顺着他那个铺排那个编排去阅读呢，是更能够感受到当中他慢慢地铺陈那些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其实都有很多层次的。 是啊，我很同意啊。我们看下去呢城南旧事不是那种说哇很多花巧的结构啊象征啊意象啊，或者是好离奇的人物对话，其实很多嘢都是淡淡然，顺住一个细路女由六岁几至到十一二岁，即是这个小学毕业的阶段去发展的。但是好像秋婷你刚才所讲啦，她的铺排呢，我觉得好像由一些她最身边的事很直接的反应，或者是很人性的一些打抱不平的好心底的故事，开始去到最后就是一些她无办法挽回的，而且呢不是那么容易一下之间去理解或者是解决的事。那我们逐个去看看啦，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感动，甚至乎在吴公仪他改编的这个城南旧事的电影版里面呢，都重点抽取了出来作为第一部分的慰安馆传奇的这个故事。那故事里面讲的慰安馆呢，就是一个胡同里面的旅馆，就有一个人人叫他做疯女人的秀晶在那里住。但是呢我们的主人公得六岁几的林英子呢，就不怕这个女人的，甚至乎呢他就跟她成为了朋友。那这个秀晶呢为什么会发疯被认为她是癫了呢？她曾经呢是跟一个大学生就暗中相爱，而这个大学生呢后来呢就回了去老家，答应很快会回来娶她的，但是呢一路都没再回来了。而这个秀晶呢就在这个大学生离开之前呢先发现原来自己怀孕，所以在那个年代未婚怀孕是一件很悲惨的事。那这个秀晶等不到爱人回来之余，就生了一个女的 BB， 就叫小桂子的。一生了出来之后，家人就说、哎、等我帮你抱开她，免得她吵着你，你刚刚生完 BB。 但是呢转过头就已经将她送到去这个城墙之下，就摆了在那里由得人看看谁执到。秀晶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咁我哋可以想象啦，佢嘅骨肉啦，同埋佢嘅爱人咧，都系一同失去咧，好快就变得人哋所讲嘅癫咗啦。咁但系佢呢个癫咧，譬如会成日觉得自己个 仔或者女啦，佢唔知道啦，即係仲係存在嘅。譬如佢見到英子啦，就會同佢講話啊，我個仔就嚟放學㗎啦，返嚟啦。食飯嘅時候會預留佢嘅飯菜呀，一路都覺得佢嘅仔嘅爸爸呢好快就會返嚟。大家都覺得佢係精神錯亂嘅一個人啦。咁但那邊雙呢，其實英子仲有一個童年嘅好朋友，同佢差唔多年紀嘅，就係、是、叫做柳兒。咁呢個柳兒呢就係身世好命苦嘅，咁佢就識得唱歌啦，咁但係佢屋企呢就成日都打佢嘅，因為呢想訓練佢賣唱第時下，咁所以尤其是柳兒嘅爸爸呢就成日都打柳兒。咁英子成日見到柳兒呢周身都係傷痕，咁柳兒係已經打到覺得一方面有麻木啦，而另外一方面呢對於自己嘅人生呢都完全係一副死心咁嘅諗法。咁有一次呢，柳兒呢就偷偷地話俾英子聽呢，其實呢佢嘅父母唔係佢嘅親生父母啊，佢咧係佢哋喺城牆嗰度執翻嚟嘅。咁而英子咧都聽過秀晶啦，同佢講過咧，俾佢屋企人攞咗嘅呢個 B B 啦，佢頸背後咧係有一個清晰嘅一個胎記嘅。聰明嘅讀者啦，同阿英子一樣啦，好快就將呢兩件事聯繫起嚟啦，就諗緊唔通呢一個年紀差唔多嘅佢嘅朋友，成日俾父母打嘅柳兒，就係、是、當年秀晶俾佢嘅父母攞走咗去城墙嗰度遗弃嘅 B B 咧，咁咧英子咧就想将呢两个人咧带埋一齐啦，就话假如系咁就好啦。咁佢喺一个风雨夜咧，当阿柳儿被又一次毒打嘅时候咧，佢就想去睇下柳儿嘅颈系咪真系有呢一个胎记。咁朦胧中咧，其实我哋读者都唔系好肯定嘅。咁但系咧，英子觉得就系噶啦，咁啊带佢去见吓呢一个秀晶。咁而秀晶咧，其实同时期咧亦都系执紧嘢咧，谂住。终于采取主动啦，佢要咧去揾翻佢嘅呢个爱人，或者系答应会翻嚟娶佢嘅呢个未来嘅丈夫啦。英子就带咗柳儿去见秀晶啦，咁就话呢个就系你要揾嘅小贵子啦。咁然后咧就同阿柳儿讲吓，呢个其实又系你嘅亲生妈妈啦。咁呢两个人咧其实都冇乜时间去相认啦，但系嗰一刻喺呢一篇文章嘅铺排里边咧，作为读者或者系英子咧，我哋都完全希望同埋相信咧，佢哋就系亲生嘅两母女啦。希望喺呢个咁残缺痛苦嘅世界里边咧，佢哋真系可以团聚。咁而佢哋两个一相遇咧，因为文章里边不断都话佢哋眉眼有啲相似吓，咁我哋都好乐意， 睫毛都好长， 系啦，我哋都好乐意相信啦。佢哋真系如愿地，一个就叫咗佢做妈妈，一个就系认佢就系多年失散嘅女啦。马上就喺一个大风雨嘅夜晚都唔理啦，咁就话。你一齐跟我走，揾你嘅爸爸啦。咁呢个所谓嘅疯女人吓，秀晶咧就好清醒咁样咧，带住佢啱啱相认嘅女咧，就奔向呢个火车。晚上有一班车，咁我哋咧就要搭车走啦。咁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咧，其实英子咧已经系病到迷迷糊糊啦，佢就系好似有啲发烧咁样。咁所以咧佢系追唔到柳儿呢个朋友啦，同埋秀晶噶。咁只系咧喺风雨里边咧，就朦朦胧胧见到佢哋向火车站嗰度走去。后来。我哋会从侧面知道啦，当晚咧有一对母女啦，或者系一个女子同一个细路女咧，就系、是、喺火车站嗰度丧生喺路轨嗰度吓，遇到意外。咁而英子咧嘅反应咧喺呢度就冇直接去描写吓，因为屋企人可能都唔想俾佢伤心知道呢件事啦，只系写佢哋咧又搬嚟呢个胡同去一个新嘅地址嗰度居住啦。咁呢段嘅慰安馆咧，其实开场嘅时候讲嘅好似系一个童年故事。好朋友的身世之谜的一个故事，但其实他也侧面写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女性的地位的问题，或者是一些对于贞节观，或者是社会上的男女观，甚至乎再是侧面去写其实这个秀晶的丈夫或者他的爱人是一个大学生，当时就是一些新的思潮传入的时候，京城里面的很多大学生都会有自由恋爱的概念啊，会产生很多动人的故事，但亦都可能咧会留下很多悲伤的故事。咁呢段嘅慰安馆咧，亦都为咗城南旧事就开展咗一个基调吓，即系我哋会睇到佢就系一种有啲哀伤，但系又充满住一对童真嘅回忆嘅视角咧，去记录翻二十世纪初年嘅中国嘅故事。 咁好多人咧睇过呢一本《城南旧事》，都会话咧，其实佢系以一个女性嘅眼睛嚟去睇其他被压迫嘅女性。咁其实咧，五篇入边咧都唔系以女性为主角嘅，亦都有啲篇章咧系以男性为主角嘅。 系啊，头先我哋讲过啦，《慰安馆》系以秀贞为主角啦，《兰姨娘》啦，《卢打滚儿》就系都系由宋妈同兰姨娘做主角。咁但系咧，第二篇《我们看海去》咧，佢讲嘅呢个英子嘅朋友有咧就唔系一个女性嚟嘅，而系佢有一次为咗去执一个皮球嘅时候咧，就喺草丛见到一个人打理紧一个包袱，咁里边咧好似有啲银器啊咁样啦，咁但系睇唔清楚。咁而呢个人咧就系一个剃到啲头发好短嘅，嘴唇好厚。睇落去咧，好似好敦厚、好忠诚嘅一个人嘅样子。而呢一个青年咧，初初见到英子嘅时候都有啲惊嘅吓，咁就话：你有冇人知道你见到我？咁佢就话冇。咁然就问佢喺边度读书啦。然后呢个青年咧就听到英子读书嘅地方咧，就话：啊，其实我细佬都喺你间学校读书噶，佢读得非常之叻噶，成日都考第一。英子知道呢个青年嘅细佬原来同佢同一间学校嘅，咁但系咧喺同期咧系喺佢哋胡同里边近日咧。亦都成日发生一啲失窃嘅案件，咁大家就话啊，最近系咪有贼呢？英子喺呢个时候咧，侧面地讲紧一个睇海嘅场面，咁就讲到咧，佢去睇风景嘅时候咧，成日都分唔到天同海噶，因为咧佢觉得个天系晚霞有橙色嘅时候咧，个海又好似系橙色咁样，究竟海同天系点分呢？喺佢心目中咧，就好似坏人同好人系点分咧，同天同海咧系一样咁难分嘅，咁所以呢一章咧就叫做我们看海去咧，就有呢一个象征啦。咁由呢个象征咧就带到去佢同呢一个草丛里边嘅人短暂嘅一段友谊。咁究竟佢系好人定坏人咧？佢又觉得佢有少少神秘。咁最后咧有一幕咧就系佢喺学校咧毕业礼啦。咁嗰阵时就未到佢毕业嘅吓，咁就系六年班嘅人毕业啦。咁其中上台去代毕业生攞证书嘅一个好优秀嘅考第一嘅人咧，佢就觉得呢个人个样咧好似有啲面善咁样，再隔多一阵咧就见到嗰个草丛中嘅青年竟然喺礼堂嗰度出现，佢话冇理由佢会知道我今日毕业礼噶，咁原来佢就系嗰个好优秀嘅考第一嘅同学嘅哥哥，终于证实咗咧佢个细佬真系喺度读书啦，而且的确咧系考第一，成绩好好嘅。读者就睇到呢度，当然会谂到啦，我哋当然知道草丛中嗰个青年咧，应该就系佢哋个地区里边嘅一个贼，佢系冇选择之下啦，为咗供佢细佬读书啦，咁而且因为屋企好穷啦，做咗一个好错误嘅决定，就系偷嘢。咁而英子佢眼中见到嘅人就开始即系去谂下，究竟佢系天定海咧，系好人定坏人咧？个界线喺边度咧？偷嘢当然就系唔啱啦，但系佢有一个好好嘅细佬，而且佢好锡佢，全力咁样希望供佢去外国读书咁样。咁呢个又系唔系一个好嘅哥哥咧？咁当佢系好混乱嘅时候，行迷迷糊嘅时候咧，就行到翻屋企。发现今日胡同特别热闹，好多人来人往，咁原来呢有人终于捉到下呢一个几日嚟令到好多人唔见嘢嘅贼啦，咁佢终于落网啦，咁而佢俾人绑住带住出嚟嘅时候呢，咁英子好清楚睇到啦，就系佢草丛里面嘅呢个青年嘅朋友啦，咁喺佢嘅眼中呢、这个人呢，佢永远都唔会唔记得佢最后望佢嘅嗰个眼神啦，咁亦都结束咗佢童年里面嘅呢个咁特别嘅朋友嘅一段经历。咁我哋睇呢度嘅城南旧事咧，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系唔单止系女性嘅被压迫啦，其实社会上好多边缘嘅人物啦，佢哋嘅选择或者系佢哋做嘅事咧，都唔系我哋一下间咁容易去解释啊，就呢个人堕落啦，去做贼啊，或者系呢啲事系啱嘅，呢啲事系唔啱嘅。其实喺一个细路仔嘅眼中，有时候我哋以为细路仔嘅世界会比较简单啲，你系好人，你系衰人咁样，但系原来有时喺细路仔嘅眼中咧，系更加复杂嘅吓，因为佢亲眼见到喺草丛里面嗰个人嘅真实嘅一面，譬如大家好似真心相对咁样啦，佢亦都好觉得英子系一个又聪明又心地好又厚道嘅小姑娘。两个人喺萍水相逢之下咧，其实佢见到嘅就唔系法律上或者系社会上我哋讲话呢个系一个贼，系要攞去枪毙嘅犯人咁简单咯，而系会睇到人生里边或者系人性里边更加复杂、 更加难以去区分黑白的一些情况。 嗯，那我们的听众啊，翁佩斯都说很喜欢这一篇的故事，令他有很深的感悟。他认为大过了之后呢，是懂得分辨好人和坏人，但是呢就少了一分真诚。但是我又觉得，是不是大过了之后就懂得分辨什么叫好人和坏人呢？其实我都还没分到的。 你可以说大过了之后就多些坐标去帮你咯，即是譬如有人说啊，这些叫成功人士啊，或者有人说啊，他有某一种的成就啊，或者有人会讲得其实他都为生活啫，要搵食啦，咁样会有多一啲嘅坐标咯。咁但係的确我同意秋婷你所讲嘅，即係大个唔一定就係容易啲去分辨，或者更加懂得去分辨嘅。咁不过适当嘅时候我哋睇下小朋友眼中嘅好坏啦，或者好似呢个我们看海去咁样去諗一諗，虽然海同天本来係隔得好远嘅，但係一个直观嘅眼中呢，海天一色呢又係一件好真实嘅事情嚟嘅咯。咁都可以反省一下我哋对人嘅睇法啦，或者系表象背后嘅真相。 咁另一篇咧喺《城南旧事》入边嘅故事叫做《兰姨娘》啦。相对嚟讲啦，呢一篇嘅故事咧就唔系悲剧嚟，我都可以叫做团圆结局啊。 系啊，有少少喜剧性嘅，就系、是、一个外来人啦嚟到佢哋屋企，咁啊初初咧就好似同英子嘅爸爸咧眉来眼去咁样咧，有一啲感情咁样啦。咁啊佢妈妈就当然好唔开心啦吓，咁所以同爸爸咧亦都有一啲嘅误会啊，吓或者系妒忌嘅情况出现，咁啊英子咧识嘢与唔识嘢之间咧，无意中就撮合咗佢同另外一个寄住喺佢哋屋企嘅大学生，将兰姨娘同呢个大学生咧撮合咗，咁最后咧佢哋选择一同出走啦。佢嘅爸爸当然对于呢个决定不以为然啦，咁但系咧英子就觉得好似自己做咗一件啱嘅事啦。的确好似秋婷你所讲嘅吓，就系话喺几个好沉重或者比较哀伤嘅故事里边咧，呢个好似有一啲喜劇色彩喺度啦，或者起碼有情人終成眷屬先啦，睇到呢度為止。咁而且佢亦都係側面地寫出咗另一個二十世紀初經常出現嘅情節，就係為求自由戀愛同埋理想，青年男女私奔出走嘅故事啦。但係我都會多心去諗一諗啦，其實呢個大學生同蘭姨娘佢哋嘅未來咧，應該都仲係波折重重，或者係仲有好多挑戰等住佢哋啦。咁但係咧喺英子嘅眼中咧，佢就好似化解咗一场可能会出现嘅家庭纠纷， 所以都唔系幸福快乐咁样生活落去嘅结尾度。 系啊，头先我哋讲过啦，其实呢个《城南旧事》嘅编排咧，好似越到后来咧，要了解嘅事情就越复杂。譬如话卢打滚儿讲到佢一路英子都唔算特别喜爱，或者有时都会同佢有啲拗叫嘅宋妈，因为第一次就系佢要做呢个女佣啦，咁就留低咗个仔喺乡下，佢丈夫就是一个几不事生产的人，咁就冇睇好个仔咧，就遇到意外死咗。咁然后佢嘅女咧，因为生咗出嚟系女啦，吓俾个丈夫抱翻去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不知不觉定系有意无意之间咧，就送咗俾人啦，吓，因为佢嘅丈夫觉得呢啲女都系唔值钱噶啦，咁佢就坚持自己冇收钱嘅。咁但系呢个宋妈觉得咧，佢就系将个女咧系卖咗俾人。即系而家当然冇呢咁嘅事会发生啦，应该系一个文明嘅，起码香港社会唔会啦。咁但係其实宋妈都有佢自己嘅烦恼同埋哀伤嘅，就係佢隻身要嚟呢度打工，咁佢嘅家庭啦，佢嘅子女啦，其实都唔係佢可以照顾，但係佢又要为另一个家庭去付出，即係照顾英子嘅一家人。咁所以呢种矛盾啦、痛苦啦，如果我哋将佢摆喺今日，即係可能好多人都讲过嘅外佣嘅问题啦，呢件事唔可以话完全已经喺世界上消失。咁但系我哋睇翻当年嘅中国啦，吓咁呢个就更加明确或者系普遍嘅一个问题啦。卢打滚儿其实最后就讲，即系英子嘅父母啦，吓就劝宋妈咧，不如你都系翻乡下啦。咁可能你又再生一个仔女咧，咁就希望佢始终可以完成翻中国人传宗接代嘅观念啦，吓即系有一个子女啦。咁而宋妈就坐住只卢仔咧翻乡下。佢亦都慢慢咁样喺英子嘅童年里面咧消失啦，所以我哋会睇到咧另一个女性嘅社会地位引申出嚟嘅问题啦，好似系一个生育嘅工具，咁而且咧佢嘅家庭或者系佢嘅下一代咧都唔喺自己嘅保障之中噶，但系英子呢啲已经唔系佢细个嘅时候好似喺慰安馆咁样可以为佢嘅纽儿吓呢个朋友咧打抱不平，我帮你揾亲生母亲喺边吓咁简单啊，宋妈嘅问题。 题都是要宋妈自己去面对。咁所以呢最后一章嚟到第五章巴巴的花儿落了呢，英子亦都要面对返自己嘅问题啦。今次呢就係喺几年之间呢，佢爸爸嘅身体呢一路转差啦。甚至乎去到英子小学毕业嘅嗰日呢，爸爸都唔能够去睇佢嘅毕业礼啦。只能够呢将爸爸亲手种嘅蛤蜊图挂喺佢嘅心口嗰度，令到英子觉得呢好似爸爸係参与佢嘅毕业礼咁样。咁但呢喺毕业礼过后呢，佢返到佢屋企嘅时候呢，赶住要俾爸爸睇毕业证书啦，咁同埋真係呢完成咗爸爸嘅心愿啦，就话佢做咗毕业班嘅代表，成绩好咁去攞呢啲证书。咁但係最后呢佢爸爸已经就喺医院嗰度呢，而且呢佢妈妈就赶住咁叫阿英子呢去医院啦，佢爸爸呢已经离开咗佢啦。或者我哋听到呢一度呢，先嚟听一个片段啦，就係、是、英子喺毕业嘅时候佢对对于自己整个童年有一啲乜嘢嘅感想啊？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于是，我唱了五年的离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啊。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宋妈临回她的老家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他还小。 兰姨娘跟着那个四眼狗上马车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 蹲在草地里的那个人说， 等到你小学毕业了，长大了，我们看海去。 虽然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 刚刚听过有林海音的作品《城南旧事》其中一篇《巴巴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的一个选段。其实这个选段就是讲的英子参加的毕业礼。其实我自己想起我的毕业礼都没有家人去参与。 小学的毕业礼？ 小学的毕业礼。 是 的，我们都不会有家人去参与的，都是自己静静地 去迎接你的成长。我又真的觉得可能是现在我们的教育已经很普遍了，就是小学毕业都不是一件那么大的事，都是开下茶会大家开心，那你没有人是没得读中学的都要继续挨这样。但以前呢很多人其实有得读小学已经不简单了，小学毕业是一件很大的事，那也都好像城南旧事所说，小学毕业其实已经是要步入你要大个你是成人咁嘅阶段噶啦，即系唔系好似而家话廿几岁都仲系好似细路仔咁样，咁所以小学毕业礼咧系好重要嘅。咁但系佢爸爸去唔到啦，咁而且咧，我觉得呢个毕业礼系好有画面嘅，可能只歌亦都太经典啦，即系喺嗰个年代嘅中国作为一个离歌，即系大家会喺毕业礼度唱嘅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咁呢首离歌咧，令我好有画面地会觉得大家要分道扬镳，而英子呢亦都要即将要面对下成为一个大人。这个大人呢不单止是开开心心大个女啦那种感觉，而是她亦都很清楚知道她爸爸病重，而且呢随时是会离开。一旦离开的时候，她就是家中的长女，无论她只是得12岁或者13岁又好，她都要承担起照顾安慰她妈妈啦，还有带着这个小妹妹的责任啦。所以这一段 段呢，我觉得佢係写得相当好。佢唔单止係讲到一个毕业礼嘅时候嘅一段领悟啦，佢亦都将城南旧事里面好几个喺英子心目中曾经好重要或者係令佢不能忘怀嘅好朋友啦，包括里面讲到嘅宋妈啦、兰二娘啦，或者係蹲喺草地里面嗰个青年啦，同埋柳儿啦、秀晶啦，一个一个呢都要随住英子嘅童年呢同佢哋一起消失啦。 当然我看完这一本《城南旧事》之后都有一种感触，当然我都很希望世界上可以少一些好像在书里面有提出的一些人的遇到一些不幸的遭遇，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都明白是没什么可能的这件事。 那唯有就觉得看多一些可以令我们避免它再发生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应该有一些好一点的结局的。 今晚为大家介绍了林海音的作品《城南旧事》。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再跟大家介绍另一部精彩的作品。 好啊，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